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咯，啊讲理想就咩错咧？其实讲台舞冇错嘅，大佬我真系俾翻五分钟时间你讲台舞两咁长。 台舞要冇人听先得嘅。 唔系啊，我嘅节目话声俾你听，排第五喎，到而家都系。 系咩？ 系啊，咁样我唔会少得你两咁长频道啦。你识做，你快啲讲啊！有咩节目调动？唔该你讲讲啊，大佬。 你唔使咁紧张喎，真系。 我好紧张啊！我冇新鲜镬金嘅、啊、大佬。哎，我俾五分钟、十分钟，你中意讲几耐讲几耐，台舞。 你呢啲壓力同阿何秀蘭嘅比上，真係微不足道啫。 大佬，我啲人嗰啲政治人物受慣壓力，唔好意思，我你知道我，你大家識我咁耐啦，我受少少壓力我都唔掂啊！話聲你聽，我爆煲嘅， 爆煲 啊，爆煲！哇，你都成日搞埋啲 YouTube， 又搞 Podcast 頻道啦！而家我做咗五個節目啫。 冇呢、這個就好簡單啫，即係嗱，啲聽眾咧有多都未必熟習呢個 Podcast， 即係 Podcast 嘅收聽嘅方法。咁但係咧，即係。其实呢度交代下啦，即系我哋而家做呢个一个初步嘅试验嚟嘅啫。最重要嘅目标咧，就唔系话纯粹话即系做一个 podcast 嘅档案出嚟。 又 将来咧，我哋希望喺 iTunes 入边咧，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 podcast。咁但系嗰个咧， 几真正啦，咁长。 嗰个咧就有要 有美国户口未咧？ 你嗱你唔好喺度坐喺度摁啊！即系我啊，你做开咧就我望住咧就对面咧就唔系你嚟嘅。咁以前咧，你就喺個推咪嗰度咧，我就 推咪啊嘛， 系啦。咁你我望到你，我有少少壓力噶。咁你要講埋呢個即係podcast 嗰度咧，其實將來個目標咧，長遠目標咧，我哋希望咧，喺 iTunes 入邊咧有一個我哋自己嘅即係 頻道， 真係咁可能啊即係譬如有馬蕭生啊，有馬鬱敏啊，或者其他即係比較多人聽嘅節目嘅 內容。我就講下先，我逐漸做緊㗎啦。咁而家我做咗四五個到五六個到啦。咁樣我會平均兩日做一個節目。咁樣我將所有我哋賣 video 所有節目都擺上去，俾啲時間洗腦先。咁費事追曬我無謂啦咁樣慢慢做。 咁另外，如果你話即係要求我講下台舞，咁我不如講一講即係近期一啲我哋睇到一啲即係批評啦咁樣。其實 批評嘅建議嚟嘅啫。 唔係呢啲係對我哋好咁，所以我哋一睇到我哋會即係十分之留意啦。即係譬如話嗰、那個錄音嘅問題啦，即係譬如話有啲提到係阿盧永來醫生同埋麥國峰佢哋做嗰陣時候，即係有一個聲道大細嘅問題。即係據我所知呢、這個。唔係咁嘅情況嚟。 唔係嗱，如果聲道大細，我要睇係咩嘢啦。如果你話阿劉永樂講大聲啲，阿麥公講細聲啲，首先一樣嘢可能係佢啱阿龍乜唔對咪啦。我要求佢好多次噶啦，咁樣。因為如果我譬如阿麥公一唔對咪，我推大佢咧，你個回音好大嘅，即係嗰種聽到後面嗰種後面嘅聲好大嘅。咁如果譬如話左右喇叭唔 balance 啊，其實呢個唔應該係你本身嘅喇叭問題噃。因為呢我哋係單聲道出街嘅，咁樣唔存在有 單聲道就應該係兩邊都平衡 嘅咧。一定係平衡囉。咁可能如果我希望呢啲網民嘅話有遇見呢啲咁嘅嘢呢就吞你自己嘅喇叭啦。 係啦，如果你吞唔到咁都可以再 或者靚啲嘅散卡啦。聽我哋買 video 嘅即係靚嘅散卡。 咁同埋就係嗰個MP3 嘅錄音有啲係咪空白㗎？ 應該就唔會啦。我唔清楚，但可唔可以講詳細啲？ 係啦，講詳細啲啦。 等我知道下啦。係 以我哋所知就即係暫時未聽到。 因為我自己我本身我聽曬所有賣 video 節目。 佢勤力過我，我都未聽曬。我淨係聽我自己做嗰啲都冇。 少你咁啊，照顧星星你都冇聽啦，係咪先？ 唔係我做我就似乎就即係再叫我聽埋就太攞命啦， 因為 時間唔短啦。 我又聽足曬咁多個，所以我唔係我推咪嘅節目，我都聽埋嘅。OK， 當然我係覺得有啲參差啦，其他 係 話嗰啲冇講啦。 即係再復述翻頭先啦，即係譬如講阿盧永樂爆麥咁啊，麥國峰聽唔到啲，我哋即係盡可能都再 盡量可能叫麥國峰咯。 係啦，我哋叫佢帶，我哋叫佢。 如果我大佬，我點做啊？ 叫佢帶翻個耳筒啦。 啱啊！ 大家係風啦，咁就爆嗰陣時都冇咁咩啦嚇。 因為麥國峰咧就坐喺張凳度咧，挨住嚟講咧，好似有少少好似長毛嘅時候，我都想炸型。係啊，梁嗰場炸型啊！你 唔係啊？如果你尤其是你知佢推過長毛之外，你真係知道咩叫？ 你知咩叫推咪？ 咩叫高難度推咪？ 高難度係 啊！ 咁啊， 我再打一答啦，即係話有啲聽眾話咧，即係譬如我哋自己知道而 冇人投訴，咁我哋就以為過關，咁其實唔係嘅。 唔係啊， 即係我哋絕對係好尊重聽眾嘅意見嘅。 基本上我哋唔知道，如果我哋真係知嘅話，我哋一定去面對呢個問題。 係啦，咁即係尤其是譬如話你話啲聽眾係隱惡揚善，我即係覺得係有咩批評啊，或者即係指出我哋不足嘅地方係 邊個惡邊個善咧？ 係啦，唔係，即係我諗係善意嘅呢、這個呢、這個講法係，只不過話即係我哋係對呢啲建設性嘅批評咧，我即係一路都係好。 總之我哋冇網民嘅鞭策咧，我哋做唔成事嘅。 係啦係啦， 多啲鞭我哋冇乜所謂。 唔係都希望係建設性嘅，即係話，譬如話你係覺得係有問題嘅，咁你講出個問題嘅時候，我哋點樣去補救啊，或者點樣做啲咁樣嚇。咁另外咧就係 KKK 咧就問咧足球頻道咧會唔會延期啦？咁其實唔係延期嘅，只不過話咧即係我哋會將佢擺喺禮拜五度。 嗯，即係幾點啊？ 而家最新嘅消息應該就九點鐘啦。 咁北上咧？ 北上就如果做嘅话就係11点至12点。 好、okay。 咁但係未 confirm 啊，傑斯就话我俾我听佢好似今日禮拜都有少少工作上嘅问题。 咁、 哦、 我停一停佢先啦， 咁我仲喺度鬥緊究竟咩出咩 节目。咁得啦，唔好出啦。 係啦。 等我出去 rap 啦，星期五大佬。梁老細识做啊，大佬。 唔係，我觉得可以咁样囉。如果你有出去 rap， 咁不如我哋做一个即係戰艦嘅现场版囉。 玩个 MP3， 我翻晒大陆咁样。 唔系，带埋影相机啊！ 系咪影相机？系，我唔好意思，我唔好即系贴啲女嘅，我唔系。 唔系贴你自己嘅， 贴我自己，我不如贴嚟咁长啦，好难话你神秘啊，系咪先？ 我有咩神秘啊？我有咩？ 咁长嗰幅相咧，咁 I 咁漫画我画嘅，即系画得好肉酸咧，就真系啊，由咁纯真，咁根本就肉酸咯。 系咯，系啊，我今个人系咁样谂办法啫。你点？你估我系黄超君咩？ 我画得好靓仔噶啦。 系啦，系啦，已经画得好靓噶啦。 我想讲话俾你听，我可能真系上个礼拜六啊，我翻大陆啦，我星期一先翻嚟。 唔系，你讲，你而家系讲节目啊？ 节目啦， 唔系， 仲未讲台目啊？ 未， 继续俾你讲，你想讲继续讲。 我哋跟住仲会推出一啲其他嘅节目噶。 Good， 你即系讲咗啦吓。 咁样讲啦，系喺校园频道，我哋拨一节出嚟做高达频道。大概系讲玩具啦，未必系咪一定高达啦，但系以系呢啲。 即系主要系玩具啦。 玩具啦，咁、我一定会有一集系高达嘅咁样、如果兄弟们识得玩呢样高达嘅游戏嘅话，即系识得讲呢样嘢，我希望佢过嚟讲。 冇啊，我谂你40岁以下有咩人唔识高达啫？ 咁啊， 即系即系做呢节目咧，压力系最大嘅。 系啊， 可能 个个都 唔系，可能大过何姨，因为点解咧？即系个个专家系咪啊？即系你讲错少少嘢就即系。 我都识讲大黄蜂嗰套戏有啲咩问题啊，大佬啊，咁唔好话咩。 唔系，我谂成个台我唔识嘅。 变成金哥你冇理 我唔识，我真系唔识嘅。 系，我终于发觉样嘢，我真系有样叻过梁锦祥。 唔系你好多嘢叻过我，唔系你唔使讲样，好多嘢叻过我。 剩嗰啲唔好讲啊，大佬。 系啊， 做咩台务继续噏埋佢？ 唔系。讲台务之外咧，就我想讲下政治啦。 政咩政治？ 因为你从来都冇讲过，战男冇讲过。 战男讲政治？ 系啦系啦，要讲个政治。哦、因为最近咧，前几日咧，我就同一个战男咧，即系好似类似牛咁嘅人咧倾偈啦。咁、我话俾你听，阿叶刘淑仪出嚟选，即系可能会做呢、這个，即系将来会做呢个香港特首。 啊！ 咁我听到之后话。哇！吓卵到兜都缩埋， 唔系即系呢两咁，嚟先你呢个阿卢会阿谭树勤问到，咪话咩话咩惨乜鬼嘢，跟住去咩请咩起头咧？讲一次， 唔系点头先佢讲嗰个奇峰嗰、那个， 奇峰嗰个啊嘛， 系不出头变起头， 系咯，如果 不低头变起头， 不低头，如果我哋我低头俾阿叶柳出嚟，你会起头 啊？ 阿卢 唔系起头。是隔到是嚇到鳩都縮埋， 耷頭咯，即係 係唔係啊？耷頭都唔係，縮埋啊！你知咩叫縮埋啊？唉，你知咩叫縮埋啊？ 縮陽我知。 嗱，咁如果所以咧，如果你將來咧，你唔應該咁講法，我哋應該有一個正面嘅。如果你想係自己個鳩縮咗咧，就你就投 選葉劉淑儀啦。 係啦， 嗱，我好實啦，我撐葉劉淑儀嘅，因為咧太多人同我爭咧，我就真係覺得我自己唔夠 quality 啊嘛。你全部縮晒呢咁、就留返啲靚女我嚟咁、你哋投葉劉淑儀啦 ,ok, 我預算我絕對贊成，我由今日開始就呢個節目呢、這個鐘頭我撐葉劉淑儀啦，跟住尾嗰啲唔好計啦，係呀，仲有咩講 我要多讀啲 ICQ 先啦。 咁 ,Sody 就話呢黃教授嘅聲呢都係大細聲啦，咁做得唔係咁好。 黃郁文啦定係。 唔係我諗佢係講唔知係咪阿郁文喎，要 佢。 咁就建議買個 compressor 去做啦，人手做嚟做去就唔係太好。咁呢、這個啱嘅，啱嘅，啱嘅。 因為鬱敏咧，佢係時勢，時大時勢嘅，因為佢有時 佢唔對咪啊， 佢要佢因为佢要就嗰、那个 动作 cam 啊，个 cam 啊，咁有时嗰个咪系真系遮住佢个样啊，咁佢要就嗰个 cam 咧，所以佢有时离开支咪嘅，咁样呢系我因为我所以我 tune 嗰时候就大声，机会大声听多啲。 系啦，咁啊长毛把声系真系飘忽啦，咁呢个冇办法。 唔使讲啊， 呢个唔使讲，因为佢、 這個、全世界咁讲噶啦。 系啦 ，OK， 你问问全世界都知道呢件事噶。 你搞掂长毛冇问题。 咁頭先你講嗰個建議嗰個 compressor 嗰個我哋真係認真考慮。 真係要考慮㗎，唔係認真考慮，真係考慮。因為佢為咗我哋節目嘅聲音，因為而家我哋有 broadcast 㗎嘛。嗱人哋部機 iTunes 嘅部機，即係 broadcast 部機好靚㗎，可以聽到1200bit 嘅以上嘅聲線㗎。 好。 咁樣我喺度我都建議嘅。 咁我哋應該講正題啦。 正題啦。 正題 啦。真係快返唔到嚟。你知唔知呢月亮啊唔好話 月亮。唔係名。 Moon Bay 系， 你知唔知咧？系我哋咧好多社运嘅朋友咧，都会去呢度揼骨。 真 嗎？真噶，我咧如果嗰度真系烧死咗我哋某个朋友咧，成个扎铁工潮咧，有几个位系参与唔到。 真系扎，恭喜真系扎铁啦， 真系扎烂话声俾你听。即系我自己可以开一间啦。咁其实咧，呢个 Moon 呢间嘢咧，其实真系。我好多我哋社運團體嘅朋友去，因為嗰度都屬於一個正常，而且係方便。佢喺嗰個咩都喺羅湖嗰邊啦， 羅湖區啦， 羅湖區啦，咁樣真係好方便，價錢又唔好貴嚇。咁通常去嘅，但係好大鑊喎，原來啱啱火燭喎。即係如果我星期日唔係去咗我喺呢個西湖賓館嗰間桑拿咧，我就會去月亮灣嘅啦，起碼90%我去月亮灣。 你揼正骨咩？ 一時時啦，星期六搞咗嘢啦嘛。 哦，揼完斜骨就揼正骨。 唔係，星期六係唔使揼骨，明明係有嘢搞，係有女溝，然後我話去衛東啊嘛。搞咗啦，咁搞完之後翻嚟深圳，我係揼翻個正骨啦，真係疲勞盡。 唔 係 揼正骨好多間喎，唔需要去月亮灣嘅喎。 唔係啊，嗰比較出名啊。其實咧，因為我都有啲社運朋友介紹嘅。咁其實咧，我哋 喂，我問你一樣嘢先，撇開呢樣嘢，呢樣嘢唔講啊。你知唔知有骨場鬧鬼？ 闹鬼吓，咪如果阿长毛去咗，梗系闹鬼啦，个样一次啦。唔系我未听过， 未听过。 咁你话酒店闹鬼咧，都我听得多嘅，系听得多嘅，听得多嘅。 唔系骨场闹鬼喎， 闹咩鬼咧？咸湿鬼咧？ 嗰个鬼就唔咸湿啦，即系咸湿人遇到鬼啦，即系 咸湿人遇到鬼。 你知唔知咧？听讲啊，我唔敢肯定啊。 好啊， 有啲骨场咧有人死过。 你话焗桑拿， 系 焗桑拿焗死，因为蒸气太多，个湿蒸嗰头咧， 系 啲水蒸气入晒个肺度咁样死。 唔系真系可以焗死噶，唔系讲笑，系真系可以焗死噶。 我听踩背踩死人，我听过。 系啦，踩背可以踩死人啦， 听骨啊嘛。 嗱，其实我哋未讲正题之前，我哋应该讲少少啦。如果你揼骨咧，要注意啲咩安全措施咧？ 好啊！首先咧，而家梗系唔好浸池啦，红眼星咁劲，大佬 啊！即系呢个自取灭亡， 自取灭亡，即系哇！即系蔓延个速度真系快到，真系唔系同你讲笑。我啱啱星期六去完，我上一集边讲我好难戴太阳眼镜啦。我去完之后，夜晚去东门，夜晚去东门都见到有人戴太阳眼镜，先真系大镬。 唔系佢太有型嘅， 因为太同咧，见光死噶嘛，红眼镜系咪先？首先你真系唔好立乱浸大池啦，系咪先？ 毛巾咧？ 毛巾喺颈以下你真系唔好立乱抹咯，即系一个好恐怖嘅嘢。 唔系，系腰以上颈以下唔好淋。 腰以下颈以上， 颈以上腰以下唔好淋，唔好立乱抹。 条锥你唔好抹啊！真系，呢人真系嘅。即系仲有一样嘢咧，你大家都焗过桑拿噶啦吓，好正骨啦。 我未焗过 啦，咁你一你就知啦。佢会俾一张雪冻咗嘅毛巾俾你掩住个面嘅，掩住个面咁样。你话嚟冚，你掩住个嘴，即系太焗啊嘛。可能啲唔通系嗰啲嗰份毛巾你都冇用嘅，大佬，真系唔好乱嚟咯。咁而家新兴嘅骨场咧，即系正宗嗰啲咧，咁佢都比较卫生嘅。我去开间咧，有埋条纸底裤俾你换嘅， 系好多啦呢啲。 咁样可能系咁总之。可以掂到隻眼，你都会遮嘅，你都冇用咯。 系，所以嗰啲用厕纸啦， 用厕纸咯，尽量用厕纸，或者你湿叠叠埋湿叠叠咯，怀念佢都件衫噶啦，系咪先？ 嗱，呢度要提一提你啦，阿四仔提你咧，就你讲嘢唔好咁急。 OK 啦， 唔好咁亢奋。 因为唔系我，我系一就嚟，其实唔系亢奋，我平时讲嘢唔系亢奋。 因为你讲嘢太快，好多人听唔到你讲乜吓。 重温多次咯，我系咁样靠。 你咁讲法，重温一次都听唔明你讲乜。 我系咁样重温两次咯，我系咁样靠我靠呢啲人咁样，我觉得快咧，你未变成我多收听嘅咩噶嘛？你真系排第五啊，其实唔系噶嘛，即系咧。 咁你用乜嘢咁啊高过萧生啊？ 怼咗萧生啦，直头咁就系咪先 ？OK， 佢跟住话你问系咪一个星期一次？ 唔系。当买 video 多嘢做，或者良美通常我都冇嘅啊。但有时 唔系你要俾钱嘅咩？ 喂，你消费要噶。讲真嗱，我啱啱呢次去惠东啦，十几条女，就三个香港人，咁当然惠东消费平啦。咁每一次咧，我连埋酒店咁样，我都俾翻啲居马费啲女噶嘛。讲真系咪先？即系搞完之后，我都醒翻啲俾佢噶嘛。咁样我一次消费起码1000银咁。 哇！ 咁你知我人工几高啦？嗱，咁即系阿梁老细啊，即 系要加牛人工啊，咁讲 系咪？有试过？阿老师，我中文听到听到未？喂，阿梁锦祥讲嘅唔系我讲。 阿萧生同阿郁文唔会听呢个节目嘅，唔使惊。 郁文听啊，唔系萧生听啊。 萧生听啊， 萧生就系中文嘅智能手机，佢听过我嗰 Coco 嗰集噶， 系咪？ 加人工梗系在所难免啦，萧生。 OK， 好啊 ，OK， 记住先。咁即係頭先其實我哋講安全問題啦，我哋頭先講嘅呢，譬如紅眼症啊，或者即係嗰啲皮膚病啊嗰啲都唔係大問題，係嗰啲醫到㗎嘛。但係啲生命危險嗰啲你真係要小心啦。 嗱 邊有唔係火燭，火燭我依家先講啦，火燭嗰係意外嚟㗎嘛。嗱骨牆嗰啲咩會導致出現性命嘅問題呢？ 踩背好 踩背 踩背真 係踩背呢就係呢個即係極度危險嘅。 危險 千祈唔好。尤其是唔好俾个肥婆真系踩你， 唔系你基本上你唔好俾人踩啊，最紧要佢识喂，讲咗好老实，你识鬼踩啊，即系踩背佢哋系起码90%唔识啊，你可能你顶俾个刮痧都系损晒啫，系咪先？俾个拔下火罐都系成只乌龟咁样背龟海背脊啫， 唔系最多拉亲啫嗰啲人。 拉出好多啦，我拉過啦，所以我以後都唔拔罐啦。火罐我諗冇問明㗎，唔使解釋㗎。 要㗎，有啲電車籃。 即係搵個玻璃型嘅器皿，倒啲火酒，踩啲火酒落去，跟住點啲火，跟住呢就吸落你個背脊度，等你個背脊就漲起一嚿圓形嘅嘢，咁我叫吸風喎。 是不是这个中药的做法来 的。是啦。 咁但是你。 但你骨长做。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些服务啦，但是即是会总之会搞到你整个背脊呢就很多个。 好像龟壳。好像有龟壳。咁以前我都试过的都几舒服的，因为是几爽的。吸完之后。但是被人辣过一锅之后呢，咁我就冇了。咁除了踩背啦，踩背之他真的不理你的。而且譬如你新揼骨嘅人呢，你唔識運到氣呢，佢真係踩一斷你條頸骨㗎。 踩一斷。唔係有一下。 唔理佢重唔重。 有一下手勢呢，其實我諗都佢可能好危險，譬如佢擰頸。擰頸 啦。擰頸啦。擰頸 啦。有啲人係應該扭傷過。 即係嗰陣玩泰式。玩泰式呢就我講正骨啦。你玩泰式呢就最多揈嚟揈去，將你960度轉㗎啦。咁嗰啲係扭親嘅機會好大嘅。咁而且譬如你遇咗一啲技術差嘅技師呢，佢捏完之後佢唔理唔係舒服㗎，你係痛㗎。我試過有一次呢，喺做買 video 嗰時候，咁捏完之後呢返嚟呢我痛幾日㗎。咁呢啲 邊度呀？痛邊度呀？ 膊頭呀嗰啲啦，通常係痛膊頭囉，佢眼係用好大力去捏你，又個穴位又唔準。如果捏中個穴位呢，你係唔會太大問題的。但你捏中個穴位唔準呢，你係痛幾日囉。咁我帶個去有啲朋友去其他嘅正骨場啦，咁樣都係社運嘅朋友啦，咁樣捏完嗰次捏完之後佢都責任話痛 㗎。痛㗎嘛。嗱，我哋講完啲正骨啦，咁你講個斜骨喎。斜骨都有生命危險喎，你知唔知呢？ 例如唔帶袋擔嗰啲呀？ 唔係，嗰啲係性病啦，你上次講咗啦，我哋講啲即係機械式嘅 mechanical 嘅問題嘛。 mechanical。 你當然你會知道啦，有呢個空中飛人呢個服務 㗎。有喂，嗰啲唔係骨嚟㗎嘛，唔算係骨嚟㗎嘛。 我哋講斜骨啦，即係咁講啊。 嗱，我 你聽 空中飛人你知唔知咩先？ 我梗係知咩啦。 嗱，將條女喂你冇搞過先知。 我冇。 冇。 我睇雜誌嘛。 睇雜誌。 東周刊有講。 東周刊好嘅。 你唔會屈到我。 我都陰到你又講長。啲網民最中意我陰你啊，反正。 你唔會陰到我嘅，因為呢啲嘢嚇。 空中飛人咧就係嗰條女揾條繩，兩條繩咁綁住佢咧，咁你啊凌空同佢抽插。唔係全部骨牆做㗎，喺東莞呢係有啲叫 仓你搵到啲女咁咪上下啲媽咪房咁咁咪搞嘅。咁嗰啲 你知唔知我听过一个咩消息啊？ 咩消息啊？ 系成座嘢冧咗落嚟。 咁喺部 dance 钢管舞都有啦。 唔系，但通常系扭亲，通常扭亲啲女啫。以我所知， 唔系佢跌落嚟，因为砸亲你啊嘛。 哦，咁样讲啊，真系牵强啲。但系佢扭亲条腰，通常都系嗰条女咯，玩空中飞人 啦，系啦。总之有人命损失啦。咁第二样嘢咧就咩？听过咬柴先，听过未？ 点咬柴？做下条腰咬柴， 条猪咬柴。 哦，我冇问过卢永乐啊，唔知得唔得咧？有冇可能？ 个有喺深圳有个咁嘅消息。 嗱，依嗱讲真啦，啲道听途说噶。嗱，咁就你就因为点解咧？你冇去亲身实践啊？你明唔明白啊？ 系啊， 你冇去实践，我开咗有少少信你系唔滚嘅。你冇实践， 你唔信我唔紧要，我系唔会亲身实践嘅。 你实践咗就知道有冇咁容易咬柴啦？ 系会嘅。你唔信，你问下卢永乐啊。 我星期四问 佢。系啦，星期四问佢啦。 或者我捉佢上嚟做翻 日手记。系会咬柴嘅呢个系直情有单新闻系讲过噶， 真系大镬啊！战舰都答唔到，即系如果邪骨，我仲有一样嘢啦，打飞佢出血咯。 哦，呢个有啦，呢个。 因为咧有啲人咧，嗰条啊死啊咁粗口嚟，勾筋你知唔知啊？ 知 啊，勾筋就因为佢嗰个女一挫得太劲啊，咁 你 撕裂咗你个包，你个龟包皮同埋个龟头。 血管啫，血管啫， 血 管啫，嗰个唔出奇，因为等于磨损架啫嘛。 系咯， 嗰啲但系嗰个就应该系同你冇落油有关。即系肝胆， 系肝胆， 肝胆。 咁你清楚，因为有一啲肠咧，譬如你系嗌法式，佢俾啲油你啊。咁你嗌泰式，佢哋肝胆噶嘛。啊，你嗌有啲， 即系你讲呢样嘢咧，其实好辛酸噶。因为嗰啲油咧，佢要佢自己出钱。 系啊，但系咁咧，咪法式系贵啲噶噃，系贵啲噶噃。 所以佢哋有啲其实系等于变相剥削咯，即系佢譬如话明明嗰啲油。啲油嘅來價可能一兩蚊咁，佢 mark 到十蚊，又要佢嗰個技師再填出嚟。 但所以咧，啲技師有時會溝油咯。 係啦，係啦，即係水溝油。 啊，唔係啊，係揾啲 BB 油溝啊，乜嘢款式都有咯。啊，因為啲油咧，講真，有某幾間大型噶啦，就算係 Moon 嗰間咧，都會用啲好靚嘅油嘅。聽講啊，即係我唔識分啦。咁有啲人咧，真係揾啲 BB 油溝落去嗰啲按摩油度就幫你推㗎啦。 唉，即係大陸就你 咁你賴嘢就係你嘅事。而且好老實，你所謂啲按摩油係現成係堅嘅，咁我又憑咩相信咧？ 係啦， 係咪先？但係咁樣講真啦，因為咧我都贊成咧啲人係玩推油嘅，因為咧價錢佢拆係拆得高啲嘅個女仔。咁如果譬如有啲場啦，因為我上次去嗰間場咧。就啲油呢就公司俾嘅咁佢哋呢就係唔係都係做咁多錢㗎啦咁所以嗰時候呢我就唔做港式啦咁我就做呢啲叫中式冇油嘅或者係油呢或者一支咁 BB 油咁幫你推嘅啫咁當然啦你唔知咩油你冇 唔係仲有爽身粉係嘛 哎可以用爽身推咁就其實洗佬未試過啦因為沖涼沖得咁乾淨咁樣你又用爽身粉 咁你油都冲唔乾淨 唔同啊！你冲完你推完油之後，你會瞓醒之後，你會焗焗桑拿噶嘛？焗翻啲油入去噶嘛？咁你人舒服好多噶嘛？ 哦、 啊！咁你未你冇正骨未試過噶係咪啊？ 我真係未試過。 唉， 啊、你唔好咁陰我啫。 我唔係陰你正骨，你未試過？ 係啊， 好多社運朋友都去正骨 嘅。我唔係社運朋友。 啊，交配聖物嗰、那個聖物嗰、那個，如果燒死咗咧，就成個扎地公 唔使搞。唔係啊，燒死咗咧，係全香港民主運動可能面臨一個好大嘅低潮。 係扎地公運啊，少咁個人咯，多佢一個唔多嘅。 咁我哋咧就講翻呢個。即係呢個火燭事件啦，咁呢個係好大嘅事件嚟，因為咧，你如果你有留意網上嘅討論區咧，其實呢個都好多人咧，即係談論呢件事嘅。咁但係我未講呢個之前咧，其實咧，我建議一樣嘢，如果你大家你譬如你大陸去呢啲骨場啊好啦，或者係呢啲甚至髮廊都好咧，你真係要小心嗰個防火措施，因為咧喺三沙嘅地方咧，三沙水嘅地方試過曾經係爆過石油氣爐嘅。 係啊。 即係你走上即係譬如發廊咁樣啦你 mark 咗跟住上去咁樣咁佢同你沖涼啦點樣沖成個嘢爆咗。 喂係好大機會㗎因為呢佢哋呢唔會話用啲中央式㗎嘛佢通常都係買一罐返嚟替換㗎嘛。 而且係唔標準嘅。係囉。 因為佢呢就貪平㗎嘛。時間起碼都我做兩節啦轉頭返嚟再傾埋其他嗰啲 ,ok? 唔係我哋返嚟就會講嗰、那個即係火燭事件啦。 火燭事件啦 ,ok? Okay.